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1-9，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嗯、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大几天的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来 我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新年，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年快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聊的是一个跟我们职场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呢在当下非常火的这么一款游戏。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款游戏能这么火。其实想一想，任何人不管是他成功啊，或者一款游戏他火，一定会有背后的原因。所以今天我愿意在直播间跟更多青年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款游戏。虽然呢像我们这样的中老年返聘的同志，一般在手上就玩个什么跳一跳啊，然后当年的那个电脑的这个机室的游戏叫什么连连看啊，就像我这种思维能力的人就只能驾驭这两款游戏。后来呢我闺蜜就告诉我，你放心的去驾驭这款游戏一定没有问题。这个呢就是给你这样的中老年空巢老人设计的。其实呢这款游戏我了解了一个数据，就是在1月21号它是首次登陆 App Store， 就是免费游戏的第一名，微信的指数呢也超过1300万，百度指数超过32万，这是1月22号的数据。到了1月24号，微信指数呢就立刻达到了4800万，暴涨了4倍。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数字，让我们看到这款游戏它在爆红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些很深的原因。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愿意跟这位姗姗来迟，来来来，你就坐我旁边，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为什么请他来？因为我们之前呢是想请我的闺蜜来直播间，然后我在想可能是几个女人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的视角，未必会让这个话题很好听，所以呢我就找了一身边的男闺蜜来一起聊一聊这款旅行青蛙。这位朋友呢如果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不会陌生啊。今天呢因为没有造型师提前这个入住到他们家，没有人毁他，所以他今天自己戴了一个帅帅的帽子。魏涛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又见到大家了，非常开心。嗯，大家小年快乐。 嗯，小年快乐啊。这个魏涛今天我要特别感谢他，魏涛今天完全是一个 救场的身份来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昨天本来我们的嘉宾都已经定好了，是我临时呢又有了一些主意，我觉得还是要多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声音出现，角度出现，所以呢请魏涛今天来跟我一起聊这款游戏，就是旅行青蛙。我们先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我们节目的回报，如果各位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更名的我们的公众号的名称，也可以在这儿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在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这期节目来回看。收听直播的朋友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或者是传统的收听方式，北京青年广播 AM927 和 FM928、982啊。982吧，你天天都在听 982， 好样的汤儿，看在你今天补偿补的这么及时的份上，你先唱首歌吧。 你让我休息一下。 好，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 是，因为是，这个重要的事情，我必须来。因为其实我们昨天在录音棚，录音录到3点，我4点多才睡的觉。其实今天是硬爬起来。但是说好了，但是我就是不好意思的，还是稍微有一点晚，但是还好，是准点到了，只是显得太大牌了。 所以你是在解释呢，还是在就是来就是给自己在说辞啊？就是你看，虽然我前面那么多铺垫，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整点还是到了。 这其实是有一些歉意的。 没有没有， 就因为这个不符合我的这个标准，就是我希望其实能早到，但是今天比上次出发其实还早，但是没有想到。就是给我开了个玩笑。 没关系，就是确实不太符合这个魏涛一贯的行事风格，因为魏涛一般是都在迟到半小时以上的，这显得牌比较大。那今天呢，跟魏涛 还是你了解我， 我们聊的就是关于这款旅行青蛙，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我们想，涛儿，你今天也可以就是客串做一些主持人呢。 不敢当，在你面前，我觉得我 没有，不会， 还是 不会 、啊。 好的，你就当你的歌手。 我给你。您捧哏， 因为魏涛是这样，他是也做一些这个其他场合一些比较，就是等于是专题场合的一些主持人，他会有他自己专业的这一方面。所以今天呢，我们两个也无所谓谁是主持人，谁是嘉宾我们就可以敞开了聊，因为本身这就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嘛。 旅 行青蛙， 对， 我们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你在家养蛙了吗？你家蛙出去玩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那这个蛙呢，为什么很多人现在把这个蛙都像一种养孩子的心态？可能因为这个蛙呢也有点这个像发音，有点像娃。你有没有在家养娃娃出去玩的时候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心态？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我看到我们一直播上面的这个听众现在都已经很积极的涌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魏涛，你是从什么时候玩这款游戏的？ 我大概玩了有8-9天左右吧。 8-9天，也差不多2周的时间。 对，差不多2周时间。 你当时为什么，是什么样的机会让你接触这个游戏呢？ 首先是我在朋友圈啊，这个是很爆火的，大家不看都不行哈。一定说，哎，这个挺好奇，这到底是在 干什么？就朋友圈很多人在刷这个游戏。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奇。再一个，我身边的我的经纪人他在玩，所以说我就问了一下他，我说这个是什么？他说呀，我推荐给您嘛，你也玩一玩。但是我说我没有时间。他说这个恰恰不耽误您的时间。那我说那好吧，我就玩一玩。 哎，他为什么游戏会不耽误时间呢？ 我不知道你有对这个哈有多少了解，但 是就 是 我是这样，对这个呢，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为了准备这期节目，我提前，因为我们一周的这个选题就出来了，所以为了准备这期节目呢，我让我身边所有能准备的人都提前准备了，唯独， 然 后为什么我迟迟没有去玩这款游戏？我就是想让我自己身在其外。如果我也陷进来的话，我怕把这个话题聊不好。这个真的是出于工作的一个， 太有智慧了。 因为我想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聊一聊，跳一跳嘛。 明白。好吧。 所以就不玩青蛙旅行。所以你当时就是觉得，经纪人在玩，身边人都在玩，他又说不耽误时间。那你说一说，为什么他作为游戏不耽误时间？ 因为这个是个，就是可以说叫是一个法系游戏，不是佛系游戏。 佛系，就现在都在用。 对，就佛系游戏，它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他 让你把心态放平和， 不是，是一个他不需要竞争，也不需要有斗争，同时呢也不需要氪金，就是说你不需要注册产生什么费用啊，他就是你给收收草啊，来给他提供点食物啊，准备点这个出行的这个装备啊就可以，并且呢它是这个三叶草呢是3个小时收一回，当然你收的勤可能这个就是卖的这个费用收成就高，是吧，但是你收的少一些呢就是收入少一些，仅此而已。所以说当你就是很寂寞或者很无聊的时候，很休闲的时候，你过去看看你的娃，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也许因为你没有给他备食儿，他就离家出走了。 哦，我以为他不会饿死吗？ 不会，他就离家出走了。那如果说你看见他出走了，你呢就给他卖了三叶草的钱，给他准备点买点汉堡啊，或者买点什么食物啊，这个时候他就回来了，就很好玩。当然我刚玩的时候我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就是我说这孩子怎么出去了好长时间了不回来，并且我那个截图的画面呢有一个这个问号，很多人就在问我这问号什么意思啊。当然还有一些专家啊，就是这些这玩客，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得给你家孩子他爹，你得给他孩子准备点食物他就回来了。 我以为说他爹你得给他准备一个娘子才能回来。 对，我就呢真的就准备了食物，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朋友告诉我，他说你就干脆卸载了吧。我说为什么？他说你重新领养一个吧。他说，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这个出走的就不一定再能回来了。所以说我说既然如此，我就给他准备点食物吧。我卖了这个三叶草给他准备点食物。我过了一会儿我再看的时候，果然他就回来了。在老老实实的在那吃东西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觉得心里 有一点满足感， 是觉得好可爱好萌的感觉， 就是没想到会真的有这么一个线上的东西跟你在互动， 对，然后呢，真的他就是您刚才问我的这个说为什么不耽误时间，是吧，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有时间的去看看他，他没有时间他就自己去玩了，当然这个还涵盖很多，他慢慢聊， 慢慢聊啊。那就是再问一个更具体点的问题，你家的蛙起了一个什么名？ 小小东， 因为 我的小名叫小东，我给他起了个小小东啊。 你会不会在他身上真的就寄托了你？因为魏涛之前我们来聊那次就是关于北漂的这个状态， 是。 然后呢，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魏涛是单身大龄优质青年啊，所以当时那个 大龄青年这个是没跑，但是优质 不敢当，不要谦虚了，他台下一直这样自诩优质。那其实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他算是慰藉了你在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我不愿意说就是特别特别这种悲凉啊，就是说至少你能够有他这么一个寄托在这个城市，至少你回到家或者你闲下来的时候不会觉得那么空虚。 我觉得他是会有帮助的。他可能这个游戏呢他会就是很在这个短时间的一个爆炸的一个受欢迎程度，他一定是就是迎合了我们当下的一个社会现状现象，很多以前说空巢老人，其实现在说空巢青年，对，就跟这个是我觉得会迎合了这么多的空巢青年的一种感受，所以说大家就会喜欢他。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游戏，通常我们知道的你比如说电子宠物啊，他需要为你陪着他，他需要，或者是就是竞技类的这个游戏，他需要你全神贯注的去参与其中，而现在这款游戏的出现呢，就是说你在你忙碌的当中，同时你抽出一定时间去关照一下他就可以了。 他，我觉得听你刚才在聊这个的感觉，就是有没有点像就是早二年我们国内流行的一款游戏叫什么开心农场，有没有点那个意思？ 还真是有相近的地方，但是这个呢，因为开心农场呢，可能就是一些你养的一些植物啊，或者是一些动物啊，但这个可能就是会觉得，或者这个就是你家的娃，当然我最近我又看了一些文章，我知道这个日本这个产生这个游戏啊，它是出发点其实跟我们国内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 出发点是不一样，对， 空巢中青年是不太能接受的，说好的娃怎么成老公了？ 对， 因为他这款游戏的这个开发，创作者当时也说了，就是他主要的创作者，上村女士就说这款娃呢，主要就是 针对的是迎合的日本的家庭妇女，她是对老公，这个挖的其实定义是老公，因为在日本来说，就是很多女性呢在家是盼着老公回来的，而不是说盼着老公回来陪着我守着我，这还不是， 对， 就是我们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煽情了， 是是是， 她一个是在盼老公回来，第二个盼老公，因为日本的这个男士啊，家庭的这个另外一个成员男士，他会经常出去出差，出差呢就会回来带一些礼品呢，或者当地的一些这个旅游风景的一些明信片， 对， 那对于这个家庭妇女，因为她在家足不出户，她很难去涉猎这么多的东西，她就希望老公回来能带给她这些，打开她的视野， 是是是， 她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功利心的， 对对， 所以这个游戏完全不是我们现在乐在其中这个当下我们想的那个心境， 对， 她其实是很现实，但是很有趣的， 她 当时的这个初衷也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排遣一下就是大家的彼此的那种寂寞，当然也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联络一下家里面的这种亲情关系，但是完全没想到被我们就理解成了娃了，就已经有这么多青年朋友愿意来体验一些当父母的角色了。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到底他初衷是什么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家，我认为哎，没必要非得去按照他作者的初衷去理解他，我们认为哪种感觉我们更能够接受，更适合我们的这个一个念想，我觉得你就去那么理解就好，入乡随俗吧。 对，我看到我朋友圈里面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就是娃出去旅行的时候，和回来的之后，那个就是你这个做父母的那个心情状态反差很大。魏涛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特别大的体会？ 我觉得我多少是有点的。 哎呀，你怎么聊起来就好像真的带了一个娃 是是是， 你这个表情让我很难理解。 因为我觉得真的，我就因为到这个岁数了，可能确实是也渴望有自己的孩子，也有父爱的这种泛滥，也会有啊，因为见到比自己小非常年轻的朋友，哎，你会觉得就是油然而生的一种感觉，这个是不由你的，你也不是装出来的。 对， 但通过这个游戏，你刚才问到我是有什么感受，我第一次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然后呢，就是哎，他们说是这个，因为我没有放食物，所以这个娃就走了，我就突然啊，我就准备了食物给他，哎，我就回来了，我就突然觉得当一个父母，养一个孩子不容易，你得准备好，无论是从物质还是从精神层面，我觉得你都得有这个能力，否则你看就是这样一个娃，你不给吃的很现实，他都会这个， 他就会走， 哎，就会走。 那现实当中，如果就是我们都是这个为人，这个叫儿女嘛，那如果 我以为你说要为人父母， 我 说我 们非常 你看 都不是， 对，我以为我说你今天怎么了？ 所以魏涛，我想问一下你，就如果在线下现实生活当中，父母如果没有准备好一顿餐，或者在生活上没有给你那么周到的照顾的话，你会不会有想出去散散心呢，或者离开一段这样像挖的这个状态一样？ 首先是这样，首先从我的角度讲，因为我还很庆幸很幸运，就是我有一个非常爱我的父母，所以说呢我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但是如果 会怠慢你啊， 对，如果以我的性格，我觉得如果真是那样的经历的话，我也有可能会离家出走， 就是回来老没饭吃， 对对，就觉得很不快乐，人们都会寻找快乐，对， 所以就是透过养这只蛙叫小小东， 对， 你就体验了一把做父亲的那种心态。 真是， 就你刚开始养它的时候，就是奔着这个角色去的，还是说就先养着玩一玩看？ 都有，也会有，这因为大家在你在养之前就会有一些了解一些情况，或者这个可能是就是孩子，我说好啊，那我就你为什么我起个小小东呢？就是可能初中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我说这个也不需要氪金，是吧？也不需要你付出什么，我说那就感受一下吧，因为大家都在玩这款游戏，那我们不玩这款游戏，今天得。高老师又不是请我来了，对不 对？ 对， 我本来是本着玩跳一跳来的，你玩过跳一跳吗？ 当然玩过， 也玩过啊。所以当时很多人跟我说，我为什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是因为上一次我们有一位嘉宾无意当中说到了，我觉得是不是现在真的很走俏这个游戏？后来我发现我身边我有闺蜜群，我们里面有四个人，你知道那三个女人就完全。 忽略我的存在，无视我的存在，天天在群里面说，哎呀，我家儿子到现在都没回来啊。我还说我那个闺蜜，我说你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们在说的是这款游戏，已经完全是置身其中。 对， 我觉得到现在我看待他们三个就是无法自拔。他每天聊的就像一个父母群里面，就是一个家长群在聊孩子一样。我说我受不了了好吗？我好多群都是同学群呢、啊、同事群都在聊孩子，我好不容易有个闺蜜群，你们里面也有没孩子的，结果你们养了一个娃。所以可以见得这款游戏它之所以能有这么一个大的普及面，它一定会有它的原因在。我们来看一看啊，刚才小编告诉我们，我们在一直播的数据，瞬间已经达到了2.5万。然后有一位朋友说，也是，养了这个蛙之后，跟父母的关系改变了，因为他自己很小，他是90后，他感觉父母真是不容易。所以你看，身边有甚至00后现在也在养蛙，他们可能会提前体会一些当爸妈的这种不容易。 是。 那魏涛，你觉得就是这款游戏，除了在这种情感上给你带来的这种联络之外，有没有在一些其他的技术层面？因为我有一个闺蜜就说，包括它整个页面的设置啊，还有家居的这种布置，都其实是迎合了一些我们就是普通的一种心态诉求，很舒服。 啊，这关于这个问题呢，首先我想跟你聊两句。你刚才说这个突然就是暴增了25,000，那是不是因为我的到来突然暴增？ 那必须的，就是你没坐进来之前，我都吆喝成那样了， 是吧？ 都33,000呢， 开个玩笑， 33,000，瞬间降到25,000， 太欺负人了。 没想到， 那你应该说暴降，不应该说暴增。 所以就是这个整个游戏的画面，你也觉得是比较舒适吗？ 我觉得从现在这个就是没有设计之前，我认为这个就我觉得很轻松。看到它的时候很简单很轻松，甚至这个蛙这个生活的这个空间啊、在一个很角落里，在一个上处这么一个住的这个就是很角落的一个地方，我就会有一种就是虽然我蜗居在这么一个地方，是吧，但是呢我依然把我的这个环境布置得很温馨。当然我通过刚才观众的一些反应啊，我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我是想说两句个人感受的，就是我觉得它仅仅是一款游戏，如果这款游戏能让我们会有人生感悟，我觉得这已经很了不起，足够了。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把太多的精力，包括你刚才那几个神闺蜜，我觉得没必要太疯魔。对，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因为它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个乐趣就好，或者是从中我们能够懂得一个父母的不容易，或者人生的还有这样的一个一种现象，我觉得足够了。你每天沉溺于这个，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学习啊，孩子们要有学习，要去学习，是吧，大人们要去工作，生活中还要需要我们更多的去担当。我认为我不必要太沉溺于这个游戏啊，这是我想说的。 你这说的好像就是我们节目要结束了一样。我们现在必须沉溺于这个游戏， 不是 还有半个小时，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要说的。 对，我特别认同魏涛刚才说的这点，就是不管是这款旅行青蛙，还是就是一出来一些能够你只要去发现它能够有一些情感维系东西的这种元素的，就很容易爆红。 对， 因为尤其是在当下，为什么我们会又把这么一个游戏拿到我们的这个桌面上来聊，就是因为它一定可以很好的反映当下社会的一个人的精神和生活状态， 是的， 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爆红的现象。而且我还听说，就这款游戏呢，它有一些互动，就是你和青蛙这个角色上面一些互动的留言呀，怎么样的，是有你通常跟你儿子会怎么样来互动？ 我互动不多，我就是按时呢给他把饭准备好，同时呢把装备给他，在我的这个金额允许范围之内，尽量的给他购买一些。 会跟他说话吗？ 我没有说过，但是我会收到他经常去旅游回来拍的一些明信片，我会观看。我觉得他还是我这孩子 孝顺儿子。 我这孩子其实他还是挺稳定的生活， 就是至少能买得起明信片给他爹寄回来。 哎，是，我觉得他就是希望他有一天能带回个女朋友回来。 这个儿子肯定先说，你先给我带回个妈来，让我回家吃顿热乎饭。 是吧， 你看我刚才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就是青蛙旅行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然后青蛙回到家你是什么心情。我们来看养蛙人的日常， 当青蛙出去旅行，等到海枯石烂， 嗯， 说什么蛙蛙怎么还不回来，一点消息都没有，嗯，我有点担心，去哪里玩了，想你了，妈妈再也不想让你走了，在外面有没有人被欺负你啊，有没有人被你欺负，还有就是 这有可能， 有可能啊，也不知道我给你准备的东西够不够，别在外面冻着饿着自己啊，嗯，你看就是一个特别慈母的一个心态，还有这个慈父啊，像魏涛这样的角色。另外呢，就是当青蛙回来，养蛙人的日常，他整个这个心情状态又不一样了。这次旅行啊，你总共走了42.3个小时，哎呀，走得太久了，你总算是回来了，我的儿子。啊，我家妈妈终于回来了，居然还给我带了特产，我好感动。还有说，儿子，你吃了一个多小时了，出去走一走吧，有助于消化。还有我的娃娃有新朋友了，新朋友叫什么名字呀？很欢迎你啊，儿子，别再看书了，眼睛都要看坏了，好久没出去玩了，快出去走走吧。要带就带我给你收拾的这个行囊。你就看这整个这个对话日常，我要告诉大家，摘自00后和90后。这个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这样的这个而立之年，然后不惑之龄的这个年龄段，其实就是你的父母健在，你跟他们会有一些日常的沟通，还有已经上有老下有小这种生活状态，可以很好的扮演这个角色。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些日常话来自于00后和90后。 其实我们低估了00后90后。我觉得这个90后，我现在接触了很多，我觉得他们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成熟， 就是更能体会就是当下的不容易。 哎，对，我觉得这个当然也去分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所以说我觉得跟年龄大小没有关系，一定是跟成长环境是有关系的，或者是跟父母长辈的这个教育是有很大的关系。 你知道，我就偶尔看到里面说你吃了一个多小时吧，出去走一走，就觉得这个像90后00后的这个思维啊。但是其他的就让我还真的是说，儿子走了这么久怎么还没有回来，我完全没有想到是出自于00后他们的养蛙的日常的日记。他可能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再回头看一看被他关在门外的他的父母，那种隔离的，虽然在一个屋檐下，但是相互隔离的那种生活状态，会让他自己有所反思。 哎，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这个游戏是起着非常好的积极的作用的。 没错， 就是这些孩子虽然是00后，他们不可能就是成家有自己的孩子。当然我觉得可能人一旦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在没有结婚生孩子之前，你会觉得他是另外一个感觉。有了孩子以后，他自然而然就由生出一种担当和一种关怀，一种责任。 汤儿，你我觉得你不需要 啊， 你不需要，你现在已经天然的或者经过岁月的打磨之后，你已经有了这种情怀和情感了 啊。 你现在看我你都充满了慈爱，这个是让我没法接受的。我们的小编90后，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慈爱送给他。涛儿自从养了青蛙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变得太柔和了，我反而接受不了了。那我们也提醒各位，现在正在直播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在上午10点到11点，职场有高招。那在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话题，就是旅行青蛙。但是一款看似轻松的却爆红的游戏，它背后一定有它不为人知，或者说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些心灵共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今天愿意跟大家更多的交流。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都可以收看和收听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我是涂秀金。 我是李云刚。 我是侯云。 我是戴玉强。 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 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群星贺岁迎新年，狗年旺旺乐翻天。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和听众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祝

哎，你好，高丽，你好。 哎呀妈呀，整的咱俩这么客套，我都告诉你咱是闺蜜了，就是敞开聊吧啊。今天呢，直播间还有一位也是我的好朋友魏涛，就是改天我们有机会互相认识一下，吃顿饭什么的，让魏涛请客就好了。那现在我们来说一说青蛙的事儿啊。我想问一下张静，你当时在玩这款青蛙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怎么迷上这款游戏的？ 说迷上，就是往后再说了。现在先讲一讲，就是我怎么知道了这款游戏哈。 好， 最初哈，就是说我本身呢要带孩子啊，要工作啊，基本上就是不玩这些手机游戏的。 嗯， 就是很偶然的机会呢，听到我的孩子讲他在养青蛙，然后呢，我周围的人也在讲他在养青蛙。 嗯， 00后、90后，甚至一些大人都在说这个养青蛙。 嗯， 最初呢，我就觉着。我有孩子养，我为什么要去养一个手机上的这个孩子啊？我当时也挺无聊的，可是大家都在说，就是很火了，我就怀着一颗好奇的心，去养这个青蛙。我在想，我养的这只青蛙，就像他们说的，每一只青蛙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是不同的， 嗯， 啊，那我养的这个青蛙和我养的这个孩子，它会有区别吗？ 嗯， 我当时就抱着这种好奇的心态，然后开始养这个青蛙，在我女儿的指导下，下载了这么一款游戏软件开始养。 啊，是在女儿的指导下下载的。没，你这话说出来就特别不像我闺蜜，就这瞬间就认怂了，女儿给你下载的。所以当时 我没有时间，而且确实是这个游戏也不是很感兴趣嘛。 嗯，所以就 小孩们都玩 就是因为周围的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有是同龄人，大家都在说这款游戏，觉得就是完全好奇。那后来下载了开始玩了之后，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你再去多养一只青蛙，你觉得你的这个心态状态有变化吗？ 就是多了一个孩子啊， 嗯， 我就是好奇嘛，看看我养的这只青蛙儿子是吧和我养的女儿有区别吗？ 嗯， 如果说他们两个一样，哎呀我太有成就感了哈，都是我的孩子。 嗯， 如果他们不一样呢，就是我想可以弥补啊我在我女儿身上找不到或者看不到的亮点或者是意外是吧。 嗯， 然后我就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开始玩。 嗯， 然后每天也关注他， 嗯， 收一收草，然后呢在我女儿指导下给他买吃的， 嗯， 啊买这个玩的，买这个穿的，带的。我就纯粹像一个养孩子一样啊，把吃的用的给他全部都准备好。 嗯， 我这个青蛙儿子出去了，他会不会知道我在家里头给他准备了这么多他喜欢的东西？ 嗯， 然后会经常的回来看看我呢。 嗯， 给我带一些什么特产啊，明信片啊，是吧，就这样的一种心态。 嗯， 就是很期待。 嗯嗯，所以就是等于闺女跟你一起在养这个青蛙，这只青蛙。 对， 他就完全是你是当儿子养，他是觉得自己多了一个弟弟。 嗯， 他有这种心态吗？ 也应该是朋友吧，或者是弟弟也可以说。 哦， 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我玩这款游戏态呢，就是作为一个亲子游戏。 嗯， 我想走到孩子的世界里面去。 嗯， 这样呢有一个亲子的共同话题，在这个养青蛙过程中我也可以了解我的孩子。 嗯， 我也可以呢适当的可以是引导他，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嗯， 做一个亲子活动吧。 算是一个就是线上的一个亲子活动。那你觉得你是在这个上面就是玩这款游戏的时候，虽然他是儿子啊，是一个小男生，你觉得有没有跟你女儿，你时不时的会有稍微有一些对比吧，他们两个人？ 会，因为在日常生活中。 啊，真的会有啊。 真的会有，因为在日常生活中。 嗯， 我就是说在养我女儿的时候啊，很少的，一般的是不会拿她和别人对比，就是你只要自己好就可以。 嗯， 相信自己好就可以。这个养了这个小青蛙以后呢，我会多少把他和我的女儿进行一下比较。 嗯， 比较说，比方说我这个小青蛙就比他的那个小青蛙吧爱回家。 嗯， 我就想是不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孩子母亲哈，我平时对孩子这种照顾，因为我这种方式嘛就照顾孩子，这个小青蛙也一样，哎特别喜欢回家。 嗯， 但是回家以后我的小青蛙非常爱看书。 嗯， 哎呀这一点和我女儿真的不太一样。我挺超级爱玩。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啊得到了一种满足。 嗯， 真的弥补了那个， 就是在学习上不用特别操心。 对对，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哈。 刚才在这个张静跟我在聊的时候呢，这个魏涛把这个界面打给我看了一下，就是现在，魏涛，你让我看的这界面是你儿子现在在家还是不在家的状态？ 对，对他显示他回来了， 回来了。 对对对。 所以你不想跟我聊了，你要开始给儿子准备饭了是吗？ 没有，我想让高老师看一下，他就这都是给他给我拍的写真。 哦，拍的写真明信片。 他去游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这树上 啊，他就是整个用一个明信片的方式在记录他去过哪儿， 哎，对， 来给你做个汇报。 对对，他都会让你跟他分享。 嗯，那张静，你的蛙回来也会，就是这是一个常态的，就是一个保留动作是吗？ 对，他会带一些特产各个地方，像日本，它是日本的一款游戏嘛，日本中部啊南部呀、啊、或者什么地方的特产回来，然后会寄一个明信片。如果他不回来，他会寄明信片，就告诉你他在什么地方，让你放心，他是在海边还是在寺庙还是在树林里啊、这样你就知道哦，他在那个地方，我可以放心了。但是还是多多少少会想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他为什么不回来的时候，你除了牵挂，有没有说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好，会有这种反思吗？ 会有，因为这个游戏我不是很了解啊，就纯粹就是从把它当做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哈，去玩这款游戏的话，我会想，哎，为什么他不回来？是我给他准备的这个东西，因为它日文的嘛，然后呢，游戏攻略啊什么的我也没怎么看过，我觉得自己想象的啊，你说他是不回来，是不是因为我准备的这个东西对他不够有诱惑力，还是说这个孩子在外面怎么这么爱玩啊，怎么就不回来呀、啊会不会不安全啊，是不是现在在哪儿啊，然后自己多多少少各方面都会去反思一下，也会挂念他。对， 你从来没想过就是因为语言交流不顺畅，一个是日文一个是汉语，交流不顺畅导致的吗？所以我也看到 还好吧，咱俩是闺蜜，你应该很了解我的啊， 语言能力还比较强所以就是这款游戏我听到身边很多的这个粉丝也在说希望期待这个汉化版的，可能在汉化版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一些文化的东西还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你像这种的这个表达爱的这种表达方式，你在这段时间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是更愿意和就是线下的跟闺女的这种沟通方式，还是觉得在线上跟这个蛙跟儿子的这种沟通方式，你觉得哪个是更良性的一种亲子方式？ 哦，我觉得换一种方式都可以，因为换一种方式去沟通也没有问题。就是丰富一下嘛。 所以 我觉得是可以的。它跟这个中文和日文版的话没有什么关系。我认为啊，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唯一的区别，像你刚才讲了，可能文化会有差异。我们汉化以后的这个游戏，可能很多我们熟悉的，场景啊，情节啊。是吧，更亲切一些啊。 那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魏涛呢是蛙的爸爸啊，当然你是蛙另外一家的妈妈就是你们两个可以分享一下育儿经嘛这个涛儿，你有没有这个什么想跟张静一起来分享，或者说想请教啊怎么样的 啊？我就想请教你跟孩子是怎么 谈不上啊， 跟他怎么互动的因为刚才我还真没有跟他留言互动过啊，但是我只知道我这个孩子呢，这个青蛙呢，他说我只要准备好了，从来没有任性的不回来过。我刚才在你聊天当中，我又看见他了，然后他又回来了，然后你看在这个床上就看书 啊。 就所以说我是想说，这个孩子其实谁家孩子都爱看书，并不是因为他跟你自己亲生的孩子对比啊。对，他就是这样一款游戏。当然从这当中呢，我觉得能够让你的亲生孩子呢，能够感受到一些积极的作用，我觉得那就太好了。 哎，那你们会不会在一起？像张静啊，还有像魏涛，如果身边人都是在玩这款游戏，你们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哎，看我们家儿子怎么样，看人家家儿子怎么，会不会这样？中国式家长的教育， 也许张 不会。 也许 我不会 那就不猜测了我觉得肯定会有人，但是像我这个类型应该就不会因为我觉得当初也正是因为我觉得他还不至于耽误太多时间我觉得可以去分享一下这款游戏，如果太多的时间的话 因为平时也确实比较忙啊，可能也不会。再说我就是不忙，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我只要把自己孩子照顾好，管好就好了，不攀比， 无暇顾及， 不攀比。 其实玩游戏也要是理性的去玩，尤其是像我们这样身份啊，作为孩子的家长，更应该树立一个好的这个榜样。 哎，我 就是赞同的。然后呢，我听说哈啊，这个游戏本身设计的就是不跟其他竞技类的这些线上的这些哈，很紧张的游戏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叫佛系游戏，但是我觉得啊，就我个人体会，就是自己要理性的去对待这个游戏，而且它设计得非常好，就是不需要你每天去关注它，时时去关注它。 对，所谓佛系游戏呢，其实 现在也不是这个意思，可能哈，它主要的意思可能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就是一款让大家心态放得平和一些。就是在情感上能有一丁点寄托的，然后在张静这些这个已经为人父母的这些这个游戏玩家当中，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把一些在现有的这个线下的子女身上的一些情感，或者说我的教育方法，我转变一下思路，换一种方式。 对，我特别赞成高丽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可能我多说两句了哈，就是对于育儿这一块，家长玩完这款游戏以后可能会反思自己，我也会去反思自己，对，就是看完这个游戏以后， 所以跟闺女现在又有更多的这个可以聊的话题了， 对对对，可以分享一下。然后因为毕竟养孩子也是个大工程嘛，然后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方方面面都要去学习，争取把我们的孩子养得更好，至少说很不是很优秀，至少让他很快乐，是吧，让他很健康，然后通过玩这个游戏我真的会去反思。 张静，那你现在玩这款游戏大概多久了？ 时间不长，有半个月一个月吧， 半个月一个月啊。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就是比当初的热情更高了，还是那个热度有一点点退下来了？ 还一样吧，我觉得还好啊，还好，因为在这过程中我不断的思考嘛，他每天都会给我惊喜，然后对，然后就会有新的问题出来，然后我就会去想一想，哎，我对这个东西还是有期待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游戏的终极它的目的是什么，但是这个过程我非常的享受啊。 好好好，特别感谢张静，因为本来张静今天也是可以来直播间，因为到年底他又是公司的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所以要协调很多事情，现在呢是特意回到办公室来接受我们的这个短暂的电话采访。 非常好啊，能听出他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妈妈。 对，重点是涛儿长得很漂亮。 是吗？不要再诱惑我。 好吧，张静，那感谢你电话连线，然后继续去忙你的工作，重点是多喝水啊，天气太干了。 谢谢。 好，拜拜。 好，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0:46。刚才呢，我们跟我的闺蜜张静聊了一下这款游戏，她是作为孩子的妈妈，在这款游戏上，她是有很明确的她自己的意图的，就是我在线上和线下，我的育儿经会不会做一些调整？那刚才呢，我看到在张静聊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易直播里面，还有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有朋友在提到了说，我是北京资深的空巢青年，玩这款游戏就是想切实的感受一下自己如果有孩子，如果有家庭之后，我能不能做得很好。那魏涛，你身边有没有多数就是这样的人，他玩这款游戏就是一种空巢青年的情感寄托？ 我觉得很多。我身边的以及包括我自己，我觉得都属于这其中。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呢，那他是单亲家庭。单亲家庭，然后呢可能也缺少一些父爱啊，或者是这样的情况，他一个人呢也都比较宅，经常会把自己封闭起来，那可能这样一个游戏这出现，反而是让他找到了寄托，聊到这个空巢青年，我觉得我自己呢也有一些感受，虽然就是为什么会有共鸣，就是有时候会想，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最现实的一个例子，就你会觉得就是自己有时候不敢生病，就不敢病，觉得如果病了怎么办？大家都在忙，甚至更不可能让自己的父母远道而来照顾自己，所以说自己就不敢病， 但这种不想病呢，就是靠意念哈、啊，或者生活的注意啊，这种，这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空巢青年的一个表现。 嗯，对， 同时呢，回到家里，然后呢，你包括空空的房间， 嗯， 然后呢，还有这个不能够吃得很舒服的这个日常的三餐， 嗯， 啊，这都是空巢青年每天要面临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烦恼。 嗯，所以听起来很扎心。你让你说这个，我就突然想到。这两天热播的一部戏《恋爱先生》，我是没有追这个戏，但是有一次一个这个预告就是跳进来，我看了一下，就是这里面的女主角叫罗月，她是好像是失业了吧，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三天没吃没喝，后来是被对门的邻居的大爷把家门给凿开的，大爷就说的言辞非常的这个就是苛刻，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是句句扎心，就是那种疼爱怒其不争啊、爱之深责之切的那种语气，就说你知不知道，我经常看电视新闻说，就像你们这样的这个空巢青年，你真是在家就洗澡滑倒了摔死了，或者是喝口水呛死了，吃饭噎死了，或者饿死了都没人发现的， 哎，是的， 所以你就不要跟我们玩这种心跳，你没事你就出来让我知道你还活着就好。完了罗月就扑到大爷怀里就哇哇的哭，然后很煽情的喊出了两句话，两个字儿，我饿，因为三天没吃饭， 好可怜， 他真的是很扎心，就是一种空巢青年的这么一个状态，本身就失业了，然后呢又不愿意把这个烦恼去跟不在身边的父母去说，他只能自己去扛去承受，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款游戏为什么在青年当中这么受欢迎， 没错， 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原因？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感，因为这个社会节奏太快，人们都在为了生存在各自忙碌着 打拼， 其实有太多，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太多人都值得我们去经常联络，但是由于太忙，我们无暇顾及太远的这个友情或者亲情，只能是身边不得不碰触的一些情感，你会顾及，所以说这个由于社会整个的一个现象，当然从这个当中我也呼吁一下哈，我是觉得包括我们的各个社区啊，我觉得都应该建立这种关爱的这样一个互动， 都不是关爱老人了，是关爱亲人， 我觉得是，就大家只要入住这个社区，甭管是他是租的还是业主，都应该会有互动，都让他得到一个我住在这里有一个家的感觉，会得到一个温暖，我甚至我有一次想，真的就是死在这家里都没有人知道，如果是这个人是平时就是很跟亲人啊跟外界很少联系的，我有一次坐火车回家，很多年前了，坐火车回家，因为我这个人也是自己单独这样一个工作状自由工作状态，所以说也不是什么国营单位啊或者是什么，有一次我坐火车回家，我来北京的路上，然后我就突然晚上我睡的卧铺突然下来，我去卫生间，我突然就觉得一阵心闷，瞬间就浑身无力出一身汗，我觉得我勉勉强强上完这个解完手以后，我觉得我就直不起腰来，然后我就一直坐在过道的那个小座上，一直到休息缓过来以后才上的卧铺，我就在想，像我这样一个没有这个太集体的这样一个工作环境，我真的就是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消失了，也就消失了，甚至不会有人给你开追悼会，就是其实这样就觉得很 悲凉， 确实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发展太快，缺少温情，人们都在为了生存拼命的在活着， 对， 已经失去了我们去享受生活，以及拥有最起码的这种想法的这种欲望，我之前有几个朋友，我说他们跟我在说，就是不要孩子，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觉得我其实原本想要，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孩子，我觉得压力太大了，所以就是每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都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希望社会多一些温情， 就是用 多一些人性的这种关怀， 对，就是不光是刚才魏涛有个提议啊，就是社区啊或者是整个我们的社会环境，其实要现在也可以把你们的关注度适当的转到这些空巢青年身上， 是的， 给一些关爱， 没错。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话锋一转，这个广告打，你是来给北京青年广播打 call 的吗？形象代言人，这个完全不是我们有心的设计，我觉得武周彤先生听到这咕噜会很开心 啊， 因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现在已经正式更名叫关爱青年计划， 就是想用我们这种媒体的方式来给身边更多的青年人一些关爱，各种各面，比如是生活方面或者精神层面，哪怕是职场规划，像我们职场有高招， 对， 总而言之呢，会用我们的方式给大家一些关怀和疏导，所以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 对， 那我们就会用我们的方式来向魏涛这样的空巢青年，你也别青年了， 高老师，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还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默契，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我作为一个音乐人，我最近也在就是往这方面去创作题材 啊。 我最近写了一首歌，我就是希望大家会鼓励一些，就是生活当中会有一些迷茫，甚至失去、迷失，或者自己为了理想在追求当中遇到了各种困难，觉得在徘徊或者放弃的这个节骨眼的时候，我就创作了这样一首歌，希望能够给大家以鼓励，在大家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你告诉自己至少还活着。 歌的名字叫 火。 好了，我们就不要听了，就叫火。 活着。 啊，就叫活着 啊！我因为马上我们就制作好了，我希望有一天的话能够像这个关爱青年，我就让大家分享到这首歌。 必须来，必须来！我们虽然这个魏涛非常生硬的植入了一段广告，但是 没有，这个不是广告，我是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从我们这个各种社会角色去贡献力量，我作为我一个歌手、一个音乐人来讲，我为什么去要去创作歌曲，也是能够给社会或者大家能够分享到，给他一些力量。这是我就完成我的这个责任。 对，特别感谢涛，我觉得他刚才说这个很好，就是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利用好自己的平台、社会角色、来为更多的人做好服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是的， 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感谢魏涛来跟我们聊这期话题。刚才呢说到的是从这款游戏当中来体会空巢青年的不容易。 对， 我们不希望空巢青年再去水果店买水果，就每次都买一两个，老板一脸嫌弃的那个样子。 真是， 这个你手机里面联络最多的人是快递和外卖小哥。 真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方式，包括我们今天聊的旅行青蛙， 对， 都想给社会唤起一些能量。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方式来让身边的人感受到温暖，感受到爱。 它仅仅是一款游戏，但是我们通过这款游戏能够带给社会正能量。 没错，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媒体人或者是这些职业能够做我们贡献，我觉得是一个很欣慰的事情。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青年，说到了我们自己，其实呢这款游戏也让我们更多的体会到了父母的不容易。通过这款游戏也能理解他们日常的存在了、可能没有为我们创造特别优越的这个条件。 高老师现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哈、我觉得他可也是深有感触。作为他也是在北京，虽然是一个很著名的主播，但他也是离不开日常生活当中的我们的人情啊、已经这个家长里短以及柴米油盐。 对 啊， 谢谢魏涛， 我们掌声给高老师点掌声好不好？ 这个煽情来的有点突然 啊，对，让我们就是希望呢，高老师能够继续呢为大家做这样一个各种啊能够人性关怀接地气的节目。 对对， 好，让我们一起来掌声啊送给高老师。 谢谢， 加油加油。 因为什么说到给父母多一些理解，我想把这个话说完在哪儿，就是像这款青蛙旅行的游戏，它在里面我们扮演的角色更多的就像我们父母扮演的角色，它不能给你做更多的事情。我们也许不是富二代，也许没有特别殷实的家境， 是 它就是给你做着最默默的一些东西，在你看来就是无足轻重，然后甚至不足以挂齿，但是就是这样的东西才让你知道这是你的家。不管你有多忙，你有多辛苦，不管你在外面有多风光，你回到这个地方，它永远是你的一个港湾。 没错， 是你的寄托。 没错没错。 所以这款游戏也要给我们一些机会，让我们更多的去理解父母他的一个生存状态，他的那种心境。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款游戏爆红的一个原因。 没错， 他关注到了很多群体不一样的这个心理层面。 是的。孩子家长都会有。 没错，那我就下了节目之后去下载这个游戏去体验和体会一下吧。 好，好，好。 再次感谢魏涛啊，也是我的好朋友，有机会带着你的新歌《活着》再次做客北京青年广播， 一定唱给大家。 好，谢谢谢谢，也感谢大家。我平复一些情绪。 好， 就到这里吧。 好，朋友们再见。 有人的期待，你却不想。